油嗨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游戏， 热门 游戏。萝莉， 御姐，萌妹的，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通过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来关注我们的资讯。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也就是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并关注他，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的回放。另外还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您可以收到我们的推送。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669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 嗯， 其实最近小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有这么一个风潮啊？ 是， 全是开始这个复刻。 嗯，就各种复刻重置。 没错， 嗯， 比如说复刻版小美啊，重置版小美。 嗯， 啊，就是有很多复制的你。 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那你说这种东西，虽然大家觉得是可能有点炒冷饭啊。但是呢依然很多人觉得好吃。 好吃 没错， 主要还是看作品什么，比如说原本的作品质量就非常高， 哎， 也许它复刻重制之后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新的亮点是吧？ 对， 而且用这种原本大家熟知的 IP 更容易让大家接受。 没错， 是吧？ 那咱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一个不少人心中的神作。 好， 这个神作的名字也很神，因为它就叫做大神。 你确定你是没有在搞笑？这个 它真的叫做大神了。 好， 那这个大神这部作品呢有可能将登陆新的游戏平台 了。 根据知名游戏媒体的报道，这个两个独立的消息源都透露说，这个大神将登陆 PS4 平台和 Xbox One 平台，游戏预计在今年12月份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是，那大神是一款什么游戏呢？大神是一款2006年发售的 PS2 的游戏。啊，这部作品呢的一个传说为背景， 嗯， 啊，在这个游戏中呢，你渐渐智退这个怪物， 嗯， 啊，然后呢，需要大家啊，所有的这个童话中的人物都会出现在这游戏中，而且呢，这个大神呢是由这个 Capcom 旗下已经解散的四叶草工作室负责制作的。那这个工作室制作呢，就是开始摆脱这个经营层面的束缚， 嗯， 更自由的制作游戏为理念来进行游戏开发。所以他的这个大神整个的游戏体风啊非常的自由啊。 那这个游戏呢它的画风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因为它是有一种独特的水墨画的风格。 没错， 它创意的笔调系统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玩家的笔墨可以转化成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可以使用笔神的能力进行战斗，还可以让枯萎的树木重新绽放，还可以净化被污染的区域等等。 对，那大神在画面、剧本、音乐上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嗯， 啊，比如说很多媒体都给了他39分的这个白金评价。 嗯， 游戏呢也曾经获得2007年英国BAFTA 游戏奖的最佳艺术成就奖以及最佳原创音乐奖。 嗯，尽管说他的赞誉是颇多哈，但这个游戏呢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他叫好不叫座。 哦， 最初的这个 PS2 的版本仅仅售出了63万份，之后推出的 Wii 的这个销量是60万份，2012年的 PS3 的重置高清版也仅仅卖出了14万份。所以此外呢，这个 Capcom 曾经在 NDS 平台制作过游戏的续作《大神传：小小的太阳》。 没错，那根据消息呢，目前已经有两家位于这个欧洲不同所属的联营零售商决定将这个大神的高清版纳入今年的这个发售计划中，并且呢游戏发售日都定在了这个12月12号。 嗯，虽然咱们说啊，游戏行业里面零售商的类似消息有时候并不准确，也很容易出现这种误传，但是呢有两个消息来源已经确认了这个信息，所以我们觉得还是 有一定可信度的。那同时呢，这个 Capcom 目前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复。虽然有的人认为这个游戏就是炒冷饭，但我觉得大神这款独具风格的游戏倒是值得很多平台的玩家来共同体验。 没错，其实说白了啊，这个卡普空的这个几大游戏销量啊，虽然都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奇怪的是它年报数字都还不错。 哎， 啊，你就是好像炒冷饭带来了非常稳固的收入这样。 啊，其实 卡普空28号呢，其实发布了这个2016年的财报，各项数字都挺好看。啊，年收入呢涨至了约 7.82 亿美元。比上半年增长这个 13.2%， 营业利润上涨 13.5% 到 1.22 亿美元，净利润是为7970万美元，和去年相比呢有了 14.6% 的一个提升。 像卡普空呢，他说这个生化危机7的强劲表现，还有怪物猎人的前途有望的开端，是他们卡普空的两个增长的引擎。那实际上从数据来看，这两部作品的销售还没有达到预期。有分析师就指出啊，说到这个2017年的3月底，生化7的出货量是350万份，距离原定目标400万份还有50万的差距呢。而怪物猎人的170万份也不及预期的200万。但是和完全扑街的像我们说这个丧尸围城4比起来，他们已经算得上是大卖了。 没错，这个丧尸围城4啊，咱们稍微说一嘴，是去年的一个等于12月在 Xbox One 和这个 PC 平台发售的。 是 啊，卡普空呢之前预计出货量呢能达到200万，这大概是他这个前三部的平均成绩啊。这个期待呢好像有点过于乐观了。尽管呢公司没透露具体的一个销量，但是他们承认这个丧尸围城4的表现呢确实是有点拖了整个续作的后腿。 那从 Capcom 30多年的销售曲线来看，最好的时段好像已经过去了。2016年的销售额和10年前的差不多，而他们最稳固的收入还是来源于20年前的经典 IP。 所以咱们就频频说嘛，很多粉丝都说，哎呀，为什么一直在炒冷饭。 对， 那承认在过去一年当中啊，这个生化456在新主机上的重新发售是受益不少的。他们还试图把生化系列拓展到其他的领域，除了真人版的电影之外，还包括了一部《生化危机》的音乐剧。 是，那 IP 的这种衍生开发呢，显然是这个未来策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你注意到它每个财年的表现啊，都会因作品数量而有所浮动。所以呢，这个 Capcom 呢决定将开发周期啊进一步稍微缩短一点。对于那些有潜力成为销售主力的核心产品呢，开发期已经由这个3-4年缩短到了2年半。这就让呢卡普空能保持每年出2到3个新作的速度，收入也就更加的稳定。那相应的呢，他们推出了这个60个月计划和人力分配方面的52周排班。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吃老本好像有点难度了。所以脱离经典 IP 的新项目也被卡普空所重视。在这一财年呢，他们计划把投资金额的20%都用于新 IP 的开发。 没错，那另一个策略呢，围绕这个数字销售来展开啊。从2013年至今，公司的数字内容销售是节节攀升的，占了总销售比重的从 11.3% 也是上升到了 25.9%。 不过呢，上一财年的比例呢已经达到了 25.6%， 也就是说2016年财年呢基本没有进步。如今啊，其实游戏内容化的数字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除了减少这种成本外，数字版呢也更方便，让厂商呢提供附加服务和发布后续的这些 DLC 的版本，那让玩家呢可以逗留的更久。那其实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性的盈利模式，补偿呢越来越高的一种开发费用。他们希望这个占比能从26%的数字发售占比上升到50%，帮助他们呢维持住活跃的一个用户数。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2016年游戏界呢都是在这个跟风追捧一些东西啊，那我们的 Capcom 也没有落后，像生化危机7全面支持了 VR， 然后也激起了挺大的一个水花，而且电竞正在发展的如火如荼嘛，所以街头霸王比赛也出现在了北美，反响还不错。在手游领域，他们的一款名为这个叫TauraWare No Palama的爱情游戏也挤进了 App Store 的付费前列。那像这样关注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也是卡普空未来策略的重点之一。 没错，那其实它的整体方向看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错，但是不过什么时候能摘掉这种炒冷饭的标签，就要看在这种压力之下它究竟能发挥出这个多少的一个创作力了吧。 嗯， 其实我们也是知道这个Capcom 呢，其实这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制作，其实它主要是大家说炒冷饭还是靠生化危机那几个冷饭， 是 吧。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生化危机系列呢，其实回归本源之后玩家的评价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听一首歌之后可以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我们就来先听一首这个张碧晨的凉凉啊，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成双，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只因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家乡深深的恨。 好，歌曲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门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可， 我是左小梅。 没错，那咱们刚才说的《生化危机》啊，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回归了本源的这个《生化危机》，玩家的评价怎么样？ 嗯， 其实说实话还是都不错的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恐怖游戏呢，就是应该稍微恐怖一点， 简单直白、 啊。对，就是当时这个厂商 Capcom 呢，在1月24号开始发售了经典游戏《生化危机》的最新一部作品，就是《生化危机7》。这款游戏呢居然支持了很多个平台，你比如说 PlayStation 4 Xbox One PC 和 PlayStation VR 平台。 嗯， 啊，在上市的同时呢，而解禁的这种媒体评分对这款游戏可谓是赞誉有加，十分满分的标准下呢，大多数评分都在8到9分左右，甚至一些媒体啊给出了10分的好评。 那为啥呢？ 嗯，因为理由非常简单啊，这款游戏实在是这个四个字啊，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啊、太恐怖了啊。 嗯，那尽管号称是一款恐怖游戏啊，生化危机已经很久都不恐怖了，这倒不是说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各种阴森的建筑和阴森的人哈、啊、而是在生化危机4之后，这款游戏越来越像是一款动作类的游戏，比如像射击奔跑，或者时不时来个快速反应事件来考验玩家的及时反应能力。这倒不是说这种 QTE 就快速反应的这个应激事件不好、而是太多了。 没错，尤其是在2012年发行那年啊，销量虽然不错，但是呢备受诟病的这个生化危机6呢、啊，就是等于打个僵尸爬个电梯都要按个一串键、加上这种糟糕的关卡哈、就是像是凑数的这种四个剧本，玩家对这款恐怖生存类的作品呢就是有点正在丧失信心了。 那所幸的是呢，生化危机7从很大的意义上回归了恐怖游戏的本源，那这一作是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而不是之前经典的月间视角、什么叫月间视角，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视角是从主角的肩后一侧出发。 对， 所以这种第一人称视角是增加了游戏的一个真实性。所以在出品生化危机7之前， Capcom 曾经推出了一款 VR 的恐怖游戏叫做厨房。作为最早一批 VR 恐怖游戏， Capcom 当然知道第一视角是可以给 恐怖游戏夺强的代入感和紧张感的，所以说他们这次也都是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同时呢，《生化危机7》也是出了 VR 版。 嗯，不过呢，这个 VR 呢，并不是《生化危机7》啊采用第一视角的这个直接原因，因为这个游戏制作人就曾经表示呢，在《生化危机6》之后啊，他们就内部开始讨论这款游戏将去何方啊，展开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他们老板呢就要求这个游戏啊必须要回归它的核心，就是恐怖，而表达恐怖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 所以呢，在这款充满这个恐怖气氛的游戏里面，大家就是可以亲身带入到一个那种场景里面。在游戏里面，我们扮演的是男主角哈，这个男主角是为了寻找他失踪的妻子来到了一座庄园，然后在这个庄园里面就是遇到的一家人都是那种能力超强的变异人。 嗯，就是说为了躲避这个他们的追杀啊，你需要在这个狭窄的走廊或者楼梯间开始奔跑躲避或者捉迷藏，这种随时可能被发现的恐惧啊，伴随着这种整个游戏，而你也有时不得不兴起反抗啊，直接同他们搏斗啊。这款游戏呢，其实去掉了前作被吐槽颇多的这种 QTE， 也就是快速反应的这种系统，但是格斗和射击系统呢依旧不错，算是回归了恐怖的同时呢，也没有丢掉《生化危机4》之后游戏的一种进化。 嗯，所以《生化危机7》算是一部卡普空洗心革面的作品了，虽然一直被诟病嘛，但是这部游戏表现出了他们对《生化危机》系列的认真。当然可能因为是顺应 VR 的形式，所以卡普空需要一款游戏可以展现他们对 VR 设备的驾驭能力。那公司第一开发部也是《生化危机》游戏系列的开发部声称他们未来将把重点放在开拓 VR 游戏市场上。 没错，但是目前的《生化危机7》呢还没有放出这种计划，说是要登陆到这个 Switch 上的计划。 所以说这个 Switch 的广大玩家们，大家还需要等一等了。 对，那其实呢，这个有一个爆款的这种游戏啊，也是讲的这个非常这种好玩的，就是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怪物猎人。 嗯， 我不知道小美这个有没有这个了解啊？ 怪 物猎 人我还真的没有玩过，所以我觉得可以给我讲一讲。 对，怪物猎人是特别逗的一个就是游戏。 嗯， 就是它最早是在 PSP 上。 哦， 对， 等于是掌机上面的游戏。 对，你是一个村民啊，在一次什么海啸中啊，反正你醒了，村民把你救了。 嗯， 你就在一个小村落里，这个时候你要去外边打猎。打猎呢，从小到大，你知道吗？有那种小鸡仔啊，小这种小鸟啊，然后到那种大龙，有各种恶龙，然后你通过打猎回来的各种素材做成更好的装备，然后你可以卖给村里的人，你也可以自己去打更好的东西，你有不同的武器制作。 那算是升级的那种游戏，打个升级吗？ 不升级，它就只升级装备 啊。 然后呢，它就会，而且不同的技术，而且这游戏特看技术，有些人打这 boss 可以很快无伤害，但是你有时候打这 boss 怎么都打不过，然后你通过各种 boss 掉落的这种就是物品吧，然后你把它拿回基地，然后进行这个升级武器或者制造出新的武器，你知道吧？ 所以比较考验大家的操作技巧。 没错，然后一直到最后，你知道我当时玩那个到最后有那种大 boss， 就怪物猎人知道大龙叫什么石骨龙那种，还有他几个人联机才能打的那种东西，也有。然后我们当时几个人就拿 PSP 联机，然后联机去杀那个石骨龙，然后你获得他的那个龙鳞龙片，哇，造出来那个装备简直无敌。然后在那里边就特别爽，就是像那么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其实之前也是移植到了 PC， 而且也是经过公测，现在正在一款网络游戏。最近呢，他们可能说要开始转移这个手游了。就是说这个卡普空呢，作为这个老牌游戏厂商呢，4月1号在2016年财年的开始呢，他们宣布投资3亿元成立专门的这种手机游戏公司，并宣布呢将旗下经典游戏改编为手机游戏。 那说到卡普空，其实很多人想到了他们的怪物猎人嘛，他的最新作品是怪物猎人 X， 凭借320万的日本本土销量，在去年最后三个月里盈利了5900万美元，给2015年画上了一个还不错的句号。 没错，在接下来新的一个财年里呢，怪物猎人的手游也要来了。那在此之前呢，怪物猎人的相关手游虽然都是正版，但不过是一些这个周边的衍生，比如模拟经营游戏这个爱撸猫露天超市和卡牌类游戏怪物猎人大狩猎。那看起来呢，这次卡普空准备好好做一款正统的怪物猎人手游了。 那除了怪物猎人，洛克人呢也是卡普空新成立公司之后想要就是 这个复刻的一个对象，那尤其像洛克人啊，这个蓝色的炸弹人也许是很多玩家的童年记忆了， 没错啊。 上次我们见到他还是在2010年的洛克人10当中，那在此之后呢，由于他的创始人稻船敬二离开了公司，所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的新作品了。在稻船敬二众筹制作沿袭了洛克人设定精神的续作《无敌九号》的情况下，那些喜欢洛克人的玩家也许还是期待一年内会发售的手游比较好。 没错，那虽然呢这个游戏公司在转型移动游戏的时候呢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做个手游版本可能是最常用的手段，但其实呢他们真的做过这个别的尝试。你比如说这个 Capcom 早年在2010年就开始涉及智能手机的游戏领域，他们旗下的这个子公司啊曾推出一个小有名气的城市建设类游戏叫蓝精灵村庄，但是呢从未针对这个直接针对这个 Capcom 的游戏进行改编。2014年呢 Capcom 的手游收入曾经下降 40%， 这或许让他们意识到啊，还是要把老游戏改编成手游才能更简单的让玩家买单。 而且随着经典品牌的改编嘛，在亚洲范围内一系列的授权也开始展开了，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又可以听到咱们国内的大牌厂商拿到代理的新闻哈。那毕竟目前的这个手机游戏市场已经从爆炸式的增长逐渐趋于稳定了，所以说这个 Capcom想要继续走移动游戏的这条道路，肯定也是要面向海外才行。 没错，其实呢咱们说了这么多是吧，也是给大家逐渐警示了一下这些游戏公司可能要出的一种手游的趋势。那我们上半场还剩一点时间，先来听一首歌，张碧晨的年轮。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那小美，其实你比较期待什么游戏能变成手游有吗？曾经奇迹暖暖就已经是手游 了，已经是手游了。但是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什么样的游戏期待变成手游。初音未来吧， 初音未来 的这个 PSV 啊 PSP 的这个版本我还挺期待能够在手机上玩到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那个其实是一个音乐游戏， 哦，对对对，因为初音未来是一个那种音乐类打 节奏的那种， 打节奏的 那种感觉哈， 对，按键类的。 嗯，哎，其实之前手游有一款那种就是打手游啊。哦，应该是 PSP， 其实很多这个 有一款那种， 对 吧？节奏大师 啊，节奏大师 是 手游的 哦，是手游， 嗯， 是吧？ 是手机游戏的。 哎，我感觉你反应应该还不错。 嗯，这个我觉得都是靠练习， 不不不， 就靠这个手 你反应挺快的，你知道 吗？眼脑的配合才可以玩得好音乐游戏。其实对那些真正的音游大神来说，嗯，有些游戏我们双手玩就通不了关，人可以单手通关。 对，你可以说有些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我是主持人徐可，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账号漫游嗨翻天，或者在 B 站上搜索漫游嗨翻天，关注我们的 UP 主，你就可以收到每一期直播的这个推送消息了。 嗯，同时我们的 QQ 运营员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我们今天下半时段跟大家说个好玩一点的事儿啊。 嗯， 就是小美，你曾经最早接触的一款那种游戏啊，应该是在诺基亚手机上那种啊，不对，应该是在咱们现在这种啊苹果手机上，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 嗯，愤怒的小鸟 就过去，然后那个， 对，这也是属于一玩就停不下来的那种游戏。 对，而且后来它设计出很多关卡，鸟有不同的作用， 嗯， 破冰鸟， 对 吧？弹鸟，放屁鸟， 红色、黄色的，灰色的， 还有黑色炸弹鸟， 嗯，炸弹鸟， 对吧？你最喜欢哪个颜色？ 好像没有什么喜不喜欢嘛，就每一个小鸟都有自己的分工啊。但后来这个愤怒小鸟又改编成了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啊，对， 这个， 看到过。 对，这个电影里面主角愤怒小鸟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红色小鸟， 没错， 但是最后他还是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是完成了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冒险旅程。 对，其实去年呢，愤怒小鸟的开发商啊，等于推出了一部跟游戏同名的动画电影，啊，他们用7300万美元的预算换来了全球3.49亿美元，啊，赚了不少。 是，那现在这家公司呢，就是已经在筹划它的续集电影《愤怒的小鸟二》了，然后也目前有了一些消息，说这个续集可能会在2019年9月20号在影院上线。当然了，这次在制作班底上，新电影也是将由与芬恩和杰克一起的冒险时间的总监。监制还有瑞克和莫蒂导演一起来共同指导，然后也是在由这个小黄人的制片人做制片。 没错，那做电影呢，看上去帮了这家手游公司不少忙啊，止住了下滑了3年的这种营收，在过去的2016年呢，获得了1750万欧元的这种税前的利润，占总营收的70%以上的游戏部门，在2017年第一季度增长了90%以上，而在2015年呢，这家公司还是有着1300万欧元的亏损的缺口。 那这也是在一系列变动调整之后获得的一个转变。那曾经呢，公司希 望根据愤怒的小鸟经典动画形象开发周边商品呀、乐园呀，还有图书等新业务。但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这些业务部门先后都经历了裁员、停止运营，现在的公司分成了游戏和动画制作两个大的部门。 没错，那动画电影项目呢，虽然早在这个2012年就被提上了公司的计划表，但是呢，做电影的投资产出呢是件风险非常高的事儿啊。对于过去三年营收不断下滑的这个公司来说呢，是件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那手中只有一个经典的动画形象也是非常危险的呀。那随着很多公司通过投资买下那些手机游戏制作公司，在流量和内购设计上，这个愤怒小鸟这家公司已经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了。 没错，然后呢，他们也在尝试开辟新的游戏。你比如上个月推出了这种更重的游戏《海湾战役》， 嗯， 啊，五对五的这种即时战略类游戏。但是新的尝试呢，能不能成功啊？我觉得还需要大家后续的一个下载量的一个统计， 嗯， 啊，但是呢，我觉得愤怒小鸟要拍成第二部啊，已经是非常不错好玩的事情了。 嗯，是的，那我们说这个愤怒小鸟续集，刚才说到可能会在2019年和大家见面嘛， 嗯， 那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愤怒的小鸟的高管也曾经表示说，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成为下一个迪士尼。 啊， 但你看实际走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对， 在愤怒的小鸟之后，他们也没有再打造一个同样的爆款。那等到2014年的时候，公司的员工已经从原来的800人减少到470人。 对， 从2013年开始，公司连续了3年营收下滑。 对， 当然现在这个第二季的消息爆出之后，他们也暂时走出了泥潭，开始就是电影的预算，第一部的预算是7300万美元，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获得了3.47亿美元的票房，在咱们中国也是有5亿的票房，表现还是很好的。 对，那其实呢，相伴他这种电影的成功啊，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也出现了很多回升啊，在尚未计算这个电影营收的情况下呢，他的这个游戏业务啊，同比是增长了24%。啊，公司营收呢达到了7640万欧元，啊，因此呢，这个公司的 CEO 就表示，基于我们的游戏以及这部奇妙电影的良好表现，愤怒的小鸟呢飞得更高了。我们现在呢还在开发其他的游戏项目，也包括一些全新的 IP， 并且呢他们已经开始计划这个愤怒小鸟电影的续集了。 而且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愤怒的小鸟开始在部分市场以及北美进行网络上的发行，而且直接冲上了 iTunes 排行榜的第一名，它带来的利润还是在一直持续着的。 对，不过呢，电影的成绩虽然非常令人满意，但是可能大家相对一些人的口碑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 嗯， 但是我觉得呢，也是期待它的第二部啊，看看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其实你说这个愤怒的小鸟拍成手游哈，其实也就是啊，拍成电影，其实让我想象中很多手游，你说有没有不能拍成电影的那种啊？ 嗯，还是挺多的吧。 嗯， 就比如我们说的之前那个陈星汉的作品《花云》，他好像就没有人物出现，都是一些比较就是意识流，比较随意、比较有诗意的一些，好像还是拍成这种剧情片还是比较 好的。对，其实说到这种意识流啊，有一个游戏甚至没有主角，啊，就是说没有剧情，它叫什么呢？叫水果忍者。我相信这部游戏大家真是不能熟悉的再熟悉了。 对，在那两年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小伙伴，然后对着屏幕各种切水果。 但是继愤怒的小鸟被改编搬上大荧幕之后呢，这一款曾经令用户非常痴迷的水果忍者也要被改编成电影了。不过呢，这还是一次真人的电影。 哇，那看来这个改动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啊。那据说新线影业已经从水果忍者的开发商那里拿到了授权，他们邀请到了末日崩塌的制片人来担任这部动画电影的制片，曾经参与地心历险记的制作的这个两位大咖哈，也是来承担了水果忍者的电影剧本的创作。 没错，那故事呢大概就是说，一群少年呢联合起来变成水果忍者来拯救世界啊。据这个之前的报道呢，水果忍者会是一部家庭喜剧风格的电影。 估计因为之前同样一部由游戏改编的愤怒的小鸟这个大热哈，所以这个新线影业决定来拍这部水果忍者了。那愤怒的小鸟电影上映首周末就在北美取得了38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周末的票房冠军嘛。可爱的小鸟们在咱们中国也很受欢迎，上映3天票房就接近2亿人民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截止到目前，这座制作成 成本7300万美元的动画电影，在全球内有3.46亿美元的票房。 没错，但是呢，新兴影业要是在《水果忍者》上复制这个《愤怒小鸟》的成功，恐怕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水果忍者》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本身是一款第一人称动作游戏，而且它没有任何剧情，更没有什么经典的角色。 嗯，那这个在游戏里面是让咱们用户在屏幕上通过滑屏的方式来尽可能多的切碎水果来累积分数，那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能让人直接记住的卡通形象。 没错，在这两点上呢，愤怒的小鸟都有先天优势。不过制片人呢还是可以指望一下水果忍者庞大的这种用户群。 嗯， 尽管呢系列在 iOS 和 Android 应用商店里的排名早就跌出了前20，下载量呢迄今为止却已经超过了10亿次。 哇，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嗯， 另外开发商除了这款水果游戏水果忍者游戏外呢，而再也没有开发出如此受欢迎的游戏新作了。 是的，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这个水果忍者要是拍出真人剧，我真的难以想象。哎， 嗯，现在他要增加新的演员来演绎 对 一群少年来通过 对通过这个化身水果忍者 来拯救世界的故事， 我觉得是一个挺卡通的那种，挺好玩的那种 事。应该就是他也有说嘛，是一部喜剧向的电影。 嗯， 我觉得可能没准效果会很好。 对， 嗯， 那咱们也是期待一下，是吧？ 嗯， 行，那听完这个水果电影之后呢，咱们也来听一首这个歌曲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给他盘点，来听一听这个张碧晨的《我可以忘记你》。 付出的、受伤的、痛都是你。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可惜我并不难过，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得到的已经太多，你安然去生活，我安静来存活。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痛苦的。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左小美。 咱们其实刚才说了啊，很多这个比如水果忍者要改编成电影的这个故事啊， 是 啊，还有一部电影我觉得是大家挺期待的，就是一个能让 DC 英雄互相伤害的这种电影、 嗯、 啊，它就叫不义联盟二啊、 哦、这个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呢、嗯、好好的做朋友不好吗？ 是这个2013年呢面世的不义英雄人间之神可能是叙事最好的这种格斗游戏、嗯、啊，它由这种工作室发行啊，一经发售就当霸了当天的这个啊美英的销售榜同名。 是的，作为一款致力于让 DC 漫画当中各种角色乱入乱斗的游戏哈、啊、它竟然有一个非常逻辑通顺的剧情，让人信服的解释了这场内战，以至于在这个网站上面的剧情动画合集里面，很多人留言道：“哇，我没有玩过游戏，我就是来看剧情的。他们真应该把它拍成电影。”等等， 没错。那不义联盟呢，就是其实运用了漫画里最常见的这种平行世界的这种梗。 嗯， 在那个世界里啊，中了小丑的花招，失去路易斯和大都会的超人啊，亲手处刑了这种小丑，并立志消除世界上所有的犯罪。 嗯， 他开始召集其他英雄，建立起了新秩序，成为了统治世界的这种暴君。而一直对抗他的蝙蝠侠呢，不得已将正义联盟从主世界拉入了这种平行宇宙啊，等于因此正联的这种英雄们呢，不得不击败这个世界里向暴君妥协的自己、嗯、 那这样的剧情呢，在漫画粉看来有黑化角色的这个嫌疑啊，但是它毕竟只是一款格斗游戏嘛，所以对于多数玩家而言，游戏本身的节奏很快，然后上手比较简单，格斗的招式也结合了各个角色的特色，章节的叙事也非常引人入胜，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没错， 所以我们的媒体也纷纷给出了好评，说非常好的利用了 DC 授权的角色，是近年来最让人愉悦的 2D 格斗游戏之一。 没错，那续作的诞生呢，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但是因为第一部啊激进了这个多少个游戏媒体的年终评选，拿了不少年度最佳格斗游戏的头衔，而且啊它的开放性结局好似就是在为后续准备呢。 嗯，没错，就在5月16号的时候、嗯、在多平台开售的不义联盟2也是延续了第一部的好口碑，甚至被认为超过了第一部，格斗机制变化不大，打击感和章节性的叙事仍然是一个亮点，剧情和打斗模式无缝衔接，相当流畅，故事叙事模式呢也提供了不同的游戏路径，咱们玩家可以在双人对战当中任意选择一个操纵的角色，回头重玩就可以得到另一种体验，欣赏到不同的剧情，还可以在同时升级我们自己的角色。 没错，那最让人兴奋的呢可能就是新角色的一个加入了。 嗯 啊，知名人物有这个超女啊、黑金丝雀、毒藤女、这个沼泽怪物、蓝甲虫等都会加入了战局，而且新招式呢比较过瘾，配音演员也受到了好评。 嗯，那在第一部当中有一些小伙伴吐槽啊，说这个人物建模还不够精细，过场动画也做得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这个情况呢也在续作当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过场光线明亮，细节生动，让整个场面显得非常漂亮，面部表情动画也是被所有的评测单独提出表扬，说这个面部动画真的是太棒了，特别像真人，而且他们也有说这个惊人的面部动画质量直接提升了整个业界的标准，而且还拿到了这个质量效应仙女座这个作品作为一个对比。 对，从媒体打出的这个高分和赞誉来看啊，这个等于是再次超越了自己，这个认为呢他的故事模式呢啊是迄今为止所有格斗游戏里最好最精致也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嗯， 而且在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角色里呢，总有一款是吧会让大家喜欢、嗯、 但是在这儿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有一点要小小注意的，就是这部续集有两种结局，取决于玩家在游戏当中如何站队，但是不管是哪种，如果你是个超人的粉丝可能都会如鲠在喉。 没错，那咱们说了这个 DC 要拍这种联盟是吧、 嗯、 那 DC 呢可能要拍这种女性的英雄联盟、 哦、 主演和制片人啊都是小丑女。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 DC 的自杀小队咱们都知道，咱们大家先跳脱出来，刚才在说的是款手游、嗯、现在咱们来说说 DC 的电影。 嗯， DC 的自杀小队呢虽然口碑令人大失所望，但却养成了一位明星人物小丑女哈利奎恩以及她的饰演者马格特罗比。 嗯 啊，这个彩色双马尾啊神经少女的形象呢在预告片亮相之后呢就迎合了观众对于反英雄女性形象的这种喜欢的点。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角色一出来之后有很 多的 coser 都去纷纷的 cos 小丑女的这个形象，所以还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角色。那就在万众期待之下呢，哈利奎恩的衍生电影在自杀小队还没有上映之前就确定要开拍了。现在这部电影也是定了一个主题，它将关于女性超级英雄联盟天堂猎鹰。 天堂猎鹰是什么呢？天堂猎鹰是美国 DC 漫画旗下的一个角色联盟，最主要的成员有三位，蝙蝠女芭芭拉戈登啊，团队的领导者蝙蝠侠老朋友警察局长戈登的女儿，还有一个呢就是黑金丝雀迪娜兰斯。这个角色呢出现在绿灯侠中以及女猎手中啊，也就是海伦娜伯廷利。 那像芭芭拉戈登被小丑重伤致残之后呢，蝙蝠侠是把她训练成了专门为正义联盟和蝙蝠家族提供情报支援的神谕使者。他认识了黑金丝雀，两个人开始合作了。黑金丝雀被抓走之后，芭芭拉也联系了女猎手一起去救援，最后三个人决定成立天堂猎鹰。 没错，那最初天堂猎鹰呢活跃于咱们的这个就是由电影中的高谭市、而后呢又在大都会内活动。2008年呢将活动地点锁定在了加利福尼亚。天堂猎鹰有众多的成员啊，目前究竟有哪些角色会在电影中出现还是未知的。 那像马格特罗比不仅仅是主演，同时也是这部影片的制片人了，而天堂猎鹰的加入也正是他在看过诸多漫画角色之后的主意。 没错，那天堂猎鹰在2002年的时候呢曾经被这个 Action Channel 啊改编为一部科幻剧集。啊，那一部设定中呢女猎手的名字叫海伦娜韦恩，也就是蝙蝠侠的女儿。 那现在这部新的电影呢也找到了一位女星的编剧，叫做克里斯蒂娜哈德森。那哈德森呢是好莱坞受到瞩目的编剧新人，三部没有投拍剧本入选了著名的剧本黑名单。这个剧本黑名单是由业内人士评选出的最值得拍摄的剧本，所以大家不要理解成那种黑名单。对，那他也是为派拉蒙变形金刚系列的大黄蜂衍生片所创作剧本的，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另外呢他最近一部编剧的影片叫做禁闭，是一部惊悚片。 没错，那漫威呢其实还在规划着自己的这种女性超级英雄电影，而 DC 呢其实已经抢先一步了。在小丑女之前啊，神奇女侠呢将在明年的暑期上映。 神奇女侠今年的 啊，对，今年的暑期 已经上映 了。对，这两个女性角色呢，都是我们可以说 DC 电影中人气最高的明星，是吧？尽管这种人物的成功呢，不一定能保证电影剧情的水准。但是啊，在 DC 男英雄系列口碑都不算好的情况下，换成女性角色主导，起码能再次调动这种观众的期待值。 而且我觉得马格特罗比也是想趁着自杀小队嘛，来彻底改变一下自己的戏路吧。之前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一直以甜姐的形象来出名的，那最擅长的角色也就是那种妻子的角色。比如说华尔街之狼焦点，那五月份的时候他也是接受采访时说特别希望能够展现自己的本身有的魅力，而不是男性身边的一个辅助的女性那么一种角色。 没错。那除了这部呢，他还将要主演这个环球影业中的犯罪惊悚电影坏猴子啊，同时还会担任影片的联合制片人。角色呢是一个就是被视作为精神病人的女犯人。其实我们也是挺期待这个正义联盟，因为其实 DC 呢，其实咱们又得说到 DC 和漫威了。其实 DC 呢是这两年 各有所长吧， 对，这两年有所发家啊，有所起色啊，等于把这个超人蝙蝠侠的剧情捋了捋，拍出了几部电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这个正义联盟如果有一天能迟早不堪，你比如现在神奇女侠也是作为他之前铺垫的一个了，对吧？你想想这个正义联盟还少谁，是吧？大家就自己想吧，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联盟里还少谁，那就看看下一步可能。但是呢 DC 有一种可能是不把其他角色一一介绍出来了，他可能直接，你知道吧，就是直接把这个正义联盟一先出来，然后呢可能回头再有空了再去啊去弄这几部等于是作品吧，也可以说是吧。 是的。 行，那咱们说到这儿呢哈，总共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做一个少少的结尾。 可是你有 好，歌曲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没错，其实小美，你看啊，其实这些电影，无论是这种游戏改编电影，还是啊这个电影题材又演发新的电影、新的 IP， 其实我们都能看到，最近两年其实电影市场非常的火热啊，甚至有很多人去选择拍电影。 嗯， 因为电影的这种收入比还是不错的。 嗯，但也有亏损的情况。 当然有，就是跟他说风险比较高嘛。 嗯，一是作品的质量，再一个就是你的宣发做的是否到位， 是 都会影响最终的票房成绩。 对，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咱们可以拍一个漫游嗨翻天的这种电影。 真人版是吗？你是男主，我是女主。 对，你是女主，然后 没有悬念， 他们演发一系列的故事。 哎， 啊，研发一系列，没准正义联盟那种，你知道吗？就惩善除恶啊，咱们在节目中是个主持人。 请期待的那一天。 啊，对，请期待着超级英雄的出现。 嗯， 好了好了，不跟大家那什么了，大家也是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啊，大家也可以多多锁定收听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直播节目以及视频的回放了。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咯，拜拜。